千千百百万传颂，为建设祖国出力量，壮士功能心灵最红。 我是海港庄建国，毛主席教导记心中，我为人类做贡献，但只越重越光荣，越光荣。 而今五洲风雷吼，眼看四海如潮涌， 浪与浪相接，海与海相通。 团结劲，互相支援力无穷，神经后一连四方，壮士功。